妈，我中文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河北梆子《村官李天成》。这出戏呢，讲的是村官李天成带领全村的农民共同致富的故事。在剧中，王英慧扮演李天成，刘玉玲扮演刘老师。 俺说你不算个官， 是你真不见 胆，胆不见。 小西红柿，我卖5.5毛， 5.4毛， 4.5毛， 4毛， 四

很强嘛。一会儿党员准备开个小会儿，一提就是集资办厂。嗯，你也练习，谈谈想法，让他们受受启发。 党员们还没报名， 金锁就准备投3万。 那别人呢？ 三娃，这可是个机遇，谁积极谁就早得效益。 那是，那是。 天成哥，党员们都来了。 哦，大家都来了，坐下开会吧。 天成，开啥会啊？ 还是集资办厂的事儿，咱们党员先开个小会商量商量。 既是党员会，那三娃他？ 三娃是列席。 德旺他怎么没来呀？ 咱们还是先说着吧。哎呀，这次集资办厂是西里庄改变面貌的好机会，也是咱个人致富的好机会。办工厂是个新鲜事儿，群众一时不理解，咱们党员先带个头。三娃走南闯北，市场意识强，他主动要求参股。三娃，你来说说。 说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 放个排场不排场，叫你说你就说呗。 其实，就是再借我个胆儿，我也不敢跟你们党员比积极呀。这入股的事儿，等等再说吧。 哎，三娃，你跟 我风里来雨里去，赚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弄。天成叔，咱亚太汽车修造中心的事儿， 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事儿，国家不允许。 嘿，刚你怎么不说呀？你这不是打击报复吗？我来半天了，我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 你说谁呢？ 说你。 不，我来半天，我就说着说。 你怎么走？ 我来半天了， 走走走吧。 我的酒， 我的酒，嘿，新鲜，你们党员开会。拿我这非党员当托儿，想得美！ 这 妹妹，你打的 你三娃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说什么呢？ 大实话。 你的 热热，不许凉着吃。上来。 说了，反正

相思去淘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。把我的一家子也当了真，一去金山路中明，我是走盘雨灯几杀人，满来我带着青楼去幸福，谁满金山 还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气场神机调调，心中是 刚才是董科弟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四，裤子密把本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我